不屑被放口袋里，等我愿意去相信，又将真心换得耗尽，让我想改造自己，想粉碎孤寂，却搞乱自己，却打破爱情。太多的烦心，把理想归如影随形。最初的幸运，最终会不会是囚禁？心里像特立独行，却不曾规矩，却沉默人群，多矛盾。同样一个怀抱，水火都沸腾，快乐凝望不快乐，和谐共生。同样一个够默契，就能抵御。